保证 保证 保护 保护 板凳 板凳 表现 表现 补助 补助 秉性 秉性 本性 本性 跑步 跑步 考试 考试 履历 履历 有意 有意 指示 指示 考卷 考卷 简历 简历 演戏 演戏 可爱 可爱 否定 否定 考证 考证 反正 反正 使劲 使劲 起义 起义 买地 买地 每次 每次 可恨 可恨 领带 领带 主义 主义 产业 产业 掩饰 掩饰 理论 理论 诽谤 诽谤 赶上 赶上 喊叫 喊叫 很大 很大 买菜 买菜